不过也是因为消息被放出去的原因，本来想要挪到最后拍的床戏只能提前。导演征求完两人的意见都表示没问题，然后没怎么准备就开始拍了。其实还是很尴尬的，英明虽然拍过不少床戏，但是跟男人还是第一次。尤其王一奇还是他死党，扬着一脸怪笑诚心要整他。异地而处，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当时整十亿的时候，果然这是一报还一报啊。本来安排拍两天的床戏足足拖了三天半才算正式拍完，镜头补了很多次，英明和王一奇从一开始的尴尬不在状态到后来就慢慢的把握得准了，反正是为了工作专心投入到角色里，也就没什么想法了。当导演表示这段戏已经过了的时候，王一奇长出一口气从床上翻下来，他的助理赶紧给他把衣服什么的拿过来，他直接套上，然后回身看了英明一眼。 我说幸亏王乐不在。 嗯， 英明没太明白他的意思，还靠在床边身上半遮着床单。 那家伙要是在，不嚷嚷的人尽皆知才怪。 感觉就是个精神脆弱的主，屁大点事儿都能被搞得跟天塌了一样。英明慢悠悠地坐起来，示意工作人员给他拿衣服，不怎么在意地回了一句： 怎么，你还怕他到处宣传，诋毁你的名声啊？ 哼，那玩意儿，他们谁都没了吧？做演员的，还有什么是不能为了艺术牺牲的呢？结果王一奇只是挑了下眉角。 我怕他告诉十亿呀。 莫名的在这个时候听到十亿的名字，应明下意识一愣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 但是他对面的王一奇似乎说完了这句比他还要傻。听他问了竟然挠了挠头。 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觉得他最好还是别知道。 上次开玩笑那个吻搞出那么大的事儿，这次指不定要出多大的问题呢。虽然本来是不相干的两件事，但是连带反应的就会想起来。英明听完王一奇的话没吭声，接过给他拿的衣服穿好了站起来，下意识的想点烟。旁边摄影师给他打了个招呼，他赶紧往旁边让了几步。几乎是在同时，他助理走过来说他手机响了。有那么一瞬间，英明觉得自己僵了一下。所谓做贼心虚，心里如果装了点什么事，就会下意识地往那方面想。王一奇刚才无心的一句话，竟然搞得英明有些狼狈。幸亏这电话不是十亿，是寇金打来的。看见号码，英明勉强地清出一口气，振作了精神接起来。 英明，我问你，之前微赛那件事儿，你跟谁说过吗？ 寇金那边的语气挺紧张的，听到他突然提到这件事，英明皱了下眉。 没有，我没跟任何人说过。怎么了？ 我操，出事了！现在董晓的事儿已经闹得全市知道了，还不是上的平面媒体，是直接报的电视，说威赛的车有质量技术问题。明子，当初我千叮万嘱这事儿绝对不能走漏，怎么搞成这样了？ 英明拿着手机往旁边避了避。 我真的不知道，这两天封闭拍摄，我连电视都没开。 反正现在麻烦了，你自己注意点，我看这事儿动静要大了。 出了这种事，对一个汽车企业来说，打击是别人无法想象的，何况性质又这么恶劣，真要是兜不住，威赛那边的人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反应。当时打死不签字的是英明，既然寇金会打电话来问他，明显其他人也会这么想。王一奇在旁边看英明脸色不对，就走过来问了一句： 怎么了？ 但是后者只是挂了手机皱着眉。 没事。 他这句话是个人都不会信，何况是跟他这么熟的王一奇。刚想再追问，就看见英明的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十亿。 英明，你看新闻了吗？ 我没看，倒是扣子给我打电话了，我还不清楚到底什么情况。 英明脸色难得的有些凝重，他也知道 这事儿掀开了会有多麻烦。石毅在那边沉吟了一下，然后才给他解释。 我找人查了一下，这件事儿幕后可能是威赛的竞争对手策划的，但是具体消息来源是什么还不清楚。现在舆论的压力很大，因为威赛的新车已经上市了，外头要求公开当时的调查报告，我看可能我们都要被扯进去。 但是道理上没人敢动石毅啊，他也明显不是那种会把这种事说出去的人。那么就只剩下英明了。威赛这次的事到底搞得多大，英明等到打开电视的时候才真正有概念。一般来说，娱乐圈的很多流言蜚语最多也就是在小报啊杂志上传一传，茶余饭后的大家闲聊两句，虽然有点闹心，但是过去了也就算了。真正说闹上电视的多数都是车轱辘话已经说了好几遍的旧料，绯闻八卦剧组不和也不会给你一个确凿的罪名，反正啊就是雨寒深意的点到即止，到底怎么理解就看每个人有多少悟性了。但是威赛这次的事显然不是这个级别的，报道的甚至不是娱乐或者影视频道，而是直接放在了正规的新闻里。对于这件事的可能后续和结果，现在基本上都是抱着不乐观的推测。英明看到的时候已经是重播了，主持人没什么情绪的语气简单地描述了一下上次拉力赛的事，关于董晓受伤虽然没有着重报道，但是也点名了。王一奇跟他一起看的电视，等到镜头扫到董晓避开媒体时候的背影，他扬了下眉。 董晓伤到什么程度了？ 英明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根烟，眉头很轻地拢在了一起。见他不吭声，王一奇看了他一会儿。 很严重？ 嗯，比这条新闻还糟。 其实不得不说，现在这个局面谁都不想看到，但是真的爆出来，英明也不觉得意外。毕竟涉及在其中的人太多了，堵得住一个，堵不住第二个。这种事看的是个人的选择，没有什么是一定的。威赛本身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就有问题，妄想光用一些条件和一纸合约瞒天过海，未免有些天真了。只不过因为一直坚持不肯签合约的人，只有他和石毅。现在这条新闻一出来，英明也就成为了主要的目标。王一奇听出他语气里那份不太常见的担忧，也皱了下眉。 之前寇金的电话，那意思是你跟这事有关系？ 威赛的事英明也参加了，他倒是知道，但是其他的部分也就是听说了点零零碎碎。英明犹豫了一下这话要怎么说，想了一会儿才转过头。 简单来说就是威赛想要隐瞒这件事的那份合约我没签。 后面的部分他不说，王一奇也该懂了。果然王一奇听完他的话也跟着皱起眉。 那你现在怎么办？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。 现在还琢磨要怎么办的应该是威赛的人，而不是他。当事人的名单里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，所以按说这事儿和他关系不大。不过这话道理上是通的，实际事态会怎么演变却没有人心里有底的。王一奇见他说的轻松，拆穿的也毫不客气。 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成为刀板上的鱼，只能等人下手了是吗？ 你能不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？ 英明转头瞄了他一眼，然后慢悠悠地接完这句话。 虽然理没错，